很久没有听的歌了。周一的开场曲来自久违的林依轮，周晓鸥，向快乐出发。以前在看篮球公园，片尾曲就是这首歌，包括金龟子带着孩子们做游戏唱的也是这首歌。第一天到班级里面报道，你的才艺展示还是这首歌曲。可能声音小到你只有自己能够听到，但是全教室的学生们，所有的同学给你的掌声总是最热烈的。向快乐出发，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听说昨天晚上北京下雪了，飘了一点点雪花。今天早上看到朋友圈，看到微信的时候，满怀欣喜的拉开窗帘，但是雪还是有点小。所以关于雪的歌暂时先珍藏一下吧，等下一次真的再有大雪的话，我会给你放一些关于雪的歌。但是这几天呢，比如说今天明天，北京要迎来冬天的最冷寒流了，最高气温-6度，最低气温-12度。而 FM 九七四音乐广播将会用最好听的音乐、最温暖的音乐继续来陪伴各位、陪伴大家。那刚刚也是在我们开场的片花当中听到了音乐广播的25周年台庆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在这里你可以告诉我你和九七四的故事，你和广播的故事，以及你在参加北京音乐台的活动当中的一些难忘的瞬间，语音告诉我，包括一首你想听的歌，我会选出来4份关于你和九七四的故事，明天节目中来呈现。我是思萌，继续来听到 I feel fine。I feel fine， 像是闯入了魔幻世界，布鲁斯的每一秒钟都被我们贪婪地听着。 当然了，这个旋律更会有一种美式电影的疯狂和悠闲，中午听上一会儿就会忍不住跳上八拍。一到年初就会有很多很多让我们期待的事情，比如说天气要逐渐的变暖，身上的衣服可以穿得越来越薄了，还有一些精彩的活动值得我们期待，比如说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即将迎来25周年的生日。我相信你有很多关于广播的故事，关于音乐的故事要在这里和我一起分享，那同时也欢迎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告诉我们。我记得那时候很多音乐，很多流行歌曲都是在电台里面听到的，广播里听到的。初中有段时间我学素描，有每个周末的几乎下午和晚上的几个小时都是在画室度过的。那个时候 MP3 还不是很流行，或者说太贵了还没法买，大家都一块听收音机，一块听歌，有时候甚至放到特别特别喜欢的歌的时候是画不了的，一定要把画笔放下，跑到窗台边把那个信号收得更加的清晰一点。在电台让我们听到的很多的歌曲到现在都会有一个非常深厚的回忆，比如说下面这位歌手，他在今年初也登上了舞台，再一次让我们见到，而他在年轻的时候为我们带来了这首歌，让我们还依然记住了少年的模样。 我亲爱的兄弟，陪我逛逛冬季的校园，给我讲讲那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趁现在没有人也没有风，我离开的时候也像现在一般落叶萧瑟，也像现在最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几个爱情诗人，几个流浪歌手，几个小门口经常有人大声哭泣，黑漆漆的树林里有人叹息，这宿舍里的录音机天天放爱意爱意，可是每到假期你们都仓皇离去，这冬季的校园也像往日一般，像往日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只是再没有人来唱往日的歌。 宿舍里面的录音机天天放着爱你爱你，李晓东这个名字应该是我们听着老狼听着高晓松的时候一并认识他的。冬季校园李晓东，那时候的大地唱片校园民谣一共出了4张专辑，第一张的主角是老狼，第二张就是李晓东，

多。 是我没有决定的以后，没有谁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希望错的不是我。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跟着你错，跟着你走。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干杯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 郑秀文值得，对于这首歌我一直是一个很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我很喜欢他的声音，而在1996年的这一张值得专辑里面，其实我们已经能够听得出来郑秀文的实力，还有他非常前卫的想法。但是对于这首歌我还保留一个态度，是因为他的前奏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单独拿手机听一下，和后面那种温婉贤淑的女子形象是在我看来非常不搭调的。前奏可能是更加的古风还是什么收上来。听歌是一个最直观也是最主观的感受了。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你和974的故事。25周年，这里面一定有你相伴而行的身影，告诉我语音就可以。明天是我们的生日，我会选择4条语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呈现。 What can you do when your last dollar's spent? You got trouble, some kind of trouble. I called up my baby for a little advice, 'cause my sugar baby always treats

气，今天下午本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零下2度，夜间有3-4级的偏北风，最低气温零下10度。夜间气温较低，且偏北风较明显，体感温度寒冷，请注意防寒和保暖。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零下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台湾歌手齐豫和潘越云将于6月在台北小巨蛋举行演唱会，借此纪念已故作家好友三毛。齐豫表示，三毛虽然离开我们已经20年，但他的文字，他的影响力在华人世界仍然非常深远。昨晚王朔欣上传女儿 K 歌的视频，并称看来以后要跟爸爸做同行了。视频中王朔欣女儿手拿麦克风，奶声奶气地唱着何炅的栀子花，不但歌词记得准确，音也很准，可爱爆棚。赵慧仙2018新年主打单曲《恭喜发财歌》日前上线，赵慧仙用音乐诠释新年的快乐气氛，歌曲采用极具童趣特色的编曲形式，向听众送上一句快乐的新年问候。艾德希兰日前分享了一张与未婚妻合照，宣布订婚的喜讯。在接受采访时，黄老板表示想要做一个好爸爸，称一旦自己正式与未婚妻组成家庭后，他将退出乐坛，有了孩子，他对音乐的野心将会瞬间消失。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听见你。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猛。刚刚已经在片花里听到了，这两天是我们在准备97.425周年的台庆，明天就是25岁的生日了。所以欢迎各位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在这里告诉我你和97.4的故事，这25年来一定有你们相伴而行的身影。 OK， 下半时段我们进入有声来信。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我们先来拆开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封信。 你好，我想点播一首歌送给我的好哥们李哥。李哥以前和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我们非常开心，因为喝的酒都是李哥带来的酒。但是现在李哥由于工作和爱情的原因很难和我们见面，我们很想他。我们想点一首

王家驹、Beyond、海阔天空，这些词语都是在最开始接触广东话歌曲的时候慢慢认识的。而那个时候的我，对于这些歌的一些歌词的声色非常难以理解，只是说在刚开始听歌的时候，会去跟朋友跟亲戚一块唱歌，而那时候唱的比自己大好几岁的一些哥哥们，他们会点这样的歌曲，看到他们去唱那些歌，那种感觉是最近慢慢能够体会到的。好，这是爽阿哥送给自己李哥的一首歌，继续我们拆开第二封信。 主持人你好，我想点一首陈绮贞的华丽的冒险。点给我一位多年的好朋友，他叫香菇，就是难受了就香菇的那个香菇。我想把这首歌送给他，因为这首歌是我们都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从小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就都很喜欢，然后每次我们以前去 KTV 唱歌的时候都会点这首歌。现在我们因为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和生活，所以一年呢只能见一次，甚至一次都见不到，但是我特别的想他，而且我们的感情一直都特别的好。我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但是他呢现在就是还在跟他的另一半在不往婚姻的殿堂的这个路上，所以呢我就想在这里祝福他，希望他未来的工作顺利，生活呢幸福美满，希望他能跟他的那个另一半一起尽快的步入婚姻的殿堂，然后白头偕老。 尽快步入婚姻殿堂白头偕老，这是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小伙伴给自己的好朋友香菇，对，蓝瘦香菇嘛，给他点的这首歌曲，陈绮贞的华丽的冒险。自己呢已经有了家庭，但是自己的好朋友还在追求家庭的路上。 生活。 华丽的冒险，不愿意放开手，不愿意让你走，这是来自我们的小伙伴送给他的好朋友香菇的一首歌，来自陈绮贞。希望他的这位朋友能够在爱情的路上快快的走入婚姻殿堂。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其实心里面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希望他的爱情能够修成正果，一方面我又会觉得非常怀念两个人在之前两个人一起互相陪伴相伴而行的那个日子。虽然说可能没有爱情，两个单身的女孩子，但是天不怕地不怕，走到哪里每天都会开开心心的。而现在各自有了家庭之后，我们只能像成年人一样偶尔坐下来喝喝茶聊聊天，回忆一下过去。你的故事我的歌，如果说你也想和他们一样，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把你的声音连同一首歌曲做成有声来信，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回复关键词故事，这是我们节目具体的互动方式了。说一段你想说的话，想念祝福都可以，连同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告诉我。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有声来信，这个时间这份感动都是留给你的。我们拆开第四封。 那个主持人你好，我是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工友，我这个哎呀，以前我们有几个人都住在一个不足50平米的一个小房间里，现在我已经离开了北京，但是我非常想念我的这些工友朋友们。哎呀，原来大家一起喝酒啊，一起吃肉的日子，现在大家这个都已经进入这个养娃的这个阶段了。我想给这个各位工友朋友们说一声，我很想念你们呐，很想念跟你们一起吃喝玩乐的日子啊。点一首那个柯颂良，我不做大哥好多年，那个叫什么叫大哥是吧，希望他们我们能够早日再团聚，我能够再回到北京这个大家庭里边，谢谢。 非常可爱的一位小伙伴叫做龙少，他给自己的一起在北京打拼的兄弟们点播的这首柯受良的大哥。这首歌也是有一种艰辛的打破生活的辛酸的感觉在里面。当然虽然辛酸，但是那个时候互相一起度过的日子虽然苦一点，但是什么都不怕。大哥送给这位叫做龙少的各位好朋友。 不怕工作汗流浃背，不怕生活尝尽苦水，回头只有一回，而10年只有你的笑颜。放了真心在我胸前，盼望一天你会看见，我是真的改变，但没有脸来要求你等一个位置填。恨自己爱冒险，强帮英雄的无畏，伤了心的诺言，到了那天才会复原。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的传言，不要逼我想念，不要逼我流泪，我后悔翻脸。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只想好好爱一回，时光不能倒退，人生不能后悔，爱你在明天。了真心在我胸前，盼望一天你会看见，我是真的改变，但没有脸来要求你等一个位置点。 自己爱冒险，长发英雄更无畏，伤了心的诺言，到了那天才会复原。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的传言，不要逼我想念，不要逼我流泪，我后悔翻脸。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只想好好爱一回，时光不能倒退，人生不能后悔，爱你在明天。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的传言，不要逼我想念，不要逼我流泪，我后悔翻脸。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只想好好爱一回，时光不能倒退，人生不能后悔，爱你在明天。 柯受良的《大哥》这首歌曲来自我们刚刚点写信的这位小伙伴，叫做龙少，送给自己曾经一起在北京打拼的你们，只不过他现在暂时离开这座城市了，但是这份想念依旧在。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拆开今天有声来信的最后一封。 主持人您好，我最近一直有在听咱们节目，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儿，是周杰伦的《前世情人》。我的女儿已经快一岁了，看着她一天天的长大，我的喜悦真的是无法言喻，希望她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茁壮健康的成长，一直幸福快乐。 小伙伴小伟给自己的女儿点播的这首歌曲，周杰伦的《前世情人》。都说在孩子身上看到的时间是最明显的，一天一天每天的样子都不一样，长得非常的快，所以越是这样越要珍惜跟孩子们相伴的时间。前世情人，周杰伦的《前世情人》送给自己的女儿依依。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里暂时要和你说一声再见，明天同一时间同一频率我们再见，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是思萌。